周瑜让鲁肃把孔明请到大帐来，说有重要军机商议，然后擂鼓巨将。三通巨将鼓响过去，文官武将都到了，文在东，武在西，看那些文官一个个是额冠博带，众武将盔甲鲜明。周瑜都督在帅案后秉正归坐，旁边有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先生准备的。诸葛亮进来往那儿一坐，周都督身后站着捧剑官、捧印官、中军官，大帐帐口外边左边有龙头棍、虎头棍，右边是200削刀手，呵，好不威严，一座中军宝帐。都督左手一万佩剑，右手轻轻的一弹雉鸡铃，列位将军大人请了，大家急忙一拱手，都督都督，说我奉主公之托呀，率三军破曹，如今曹操领百万虎狼之师屯兵江上，我们和曹营相比是众寡悬殊，就是说曹操人马太多了，咱们江东人马太少了，指日破曹谈何容易。说是想着一仗就把曹操给打败喽，那太困难，本都我想从今日起分发给各位将军3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这仗咱们暂且先不打了，咱们先守他几日看看。都督的话刚说完，有打武将中一闪身走出一位来，正是老将军黄盖。都督且慢，曹操虽有百万之师，不过是乌合之众，今日我既然领兵兵聚三江，就应该以战为上，怎么能够守呢？领3个月的粮草，领13个月的也无济于事，岂不被曹操耻笑？要是这样守城啊，那倒不如听张子布之劝，卸甲倒戈是面北称臣呢，咱们投降就算了。哎，都督一听把脸色沉下来，功夫说的是哪里话来？我主孙权有令，言降者必斩，我说发给众将3个月的粮草防守，不等于是投降啊，此乃疲兵之计，曹操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领的都是北方的人马，不习水性，这样时间长了这么一拖就把他拖垮了。哎呀，黄盖轻轻摇了摇头，都督此言差矣，这是什么疲兵之计？这不是抱头挨打吗？你领3个月的粮草在这儿守着呀，人家曹操就让你这么守着，他非来攻克你三江不可呀，与其那样还不如投降，岂有此理。啪，周瑜把大令摔在桌子上，方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主公有命啊，东吴有言降者必斩，告诉你一遍你怎么记不住，连连说降是何道理？吩咐左右刀斧手将黄盖推出斩了。周瑜生气了，哎呦，当时帐中文武哗的一下全紧张了。老黄盖冷笑了一声，哎，都督啊，我黄盖黄公父自从跟随先主孙坚称霸江东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攻无不胜，克无不取，只知领兵长驱直入，还不晓得什么叫以防御为主，我还没守过城呢，在那时可不知都督你在何处，哪有你周瑜啊？这下可把都督给气恼了，大 胆，速战报来。哗啦一下，武士们就把老黄盖给推出去了。 哎呦，可把帐中的文武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只见武将之中跑出一个人来，一拱手，都督，刀下留人。周瑜一看是甘宁甘兴霸，兴霸有何话讲？ 哎呀，都督啊， 黄盖老将军乃是我江东旧臣呐、是我主孙权股肱之将，就像主公的胳膊腿一样，没有战胜曹操之前怎么能杀此老将，这样于军不利，望都督饶恕。呸，大胆甘兴霸，敢乱我军法！吩咐左右乱棍打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顿棒子把甘宁从大帐里边给打出去了。这些的文武可吓坏了，看来都督今天是非杀黄盖不可了。那怎么得了啊，黄盖是江东重臣呢，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给杀了？这怎么也得说个情啊。看来一两个人讲情是不行了，众文武不约而同呼啦一下全跪下，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望都督将黄盖黄公子老将饶恕了吧，虽然他冲撞了都督，可是呢也不能杀此老将，这样于军不利，能不能暂且把黄盖的罪行记下，等破曹之后再斩他不迟。周瑜冷笑一声，若不看在众文武的面上，焉能饶恕？吩咐人将黄盖推了回来。把老将军给推回来，旁边有人冲老将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快点，谢都督不斩之恩呢。 嘿，黄盖这倔脾气还上来了，他往这儿一站，舔胸叠肚问周瑜：周都督，为何这样推来推去？要斩就开刀嘛。他还火了，周瑜这个气好大胆呢，若不是文武苦苦哀告，焉得能饶恕你这条命，如今还敢这样藐视本都，死罪虽然免去，活罪难容，拖出帐口，重则军棍100，给我打。 当时就把老将军给摁倒在地了。众文武又来说情：都督啊，他偌大年纪，如何能经受得住这100军棍，望都督您格外施恩。 周瑜可不让了， 你们这么苦苦说情，我已经把他的死罪给免了，现在我要打他，你们还给讲情，真是岂有此理！咔嚓，哗啦，都督把帅案周了，吓得文武一个个变颜变色，赶快归班呢，谁也不敢言语了。这时候行刑的就过来，啪啪举棍就打，哎呦，一棍是一棍，一棍比一棍做事，那一棍下去就是一肉领子，跟着又一棍下去，啪，那肉领子就破了，血就窜出来了。好家伙，那么大年纪，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啊，钻心疼痛。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黄盖两鬓往下淌，黄功夫把牙关一咬，是一声不哼啊，呵，都督就是这么定的，这就叫苦肉计呀、自己不挨这顿暴打，怎么能够破曹兵百万呢？周围的文武可受不了，可把那鲁肃给急坏。鲁子敬看了看张昭、张子布，那意思，子布，你给说个情吧。张昭吓得都有点哆嗦了，还敢过去说情？他看看鲁肃，心里说：算了吧，你没看都督气的脸都白了吗？哎呀，子敬又看看老将军程普，哎呀，老程普低着头那儿站着，那脸都紫了。这时候您再看那个曹营来的那蔡中、蔡和那俩降将， 腿都木了，这俩魂都出窍了，吓得心里说，我的天哪，我说江东周瑜名气这么大那么厉害呢，感情他真打活人呐，那么大岁数老头安哪儿就臊。好家伙，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咱俩可得格外小心点，稍有疏忽露出一点马脚，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鲁肃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都不好使啊，没人搭理他。可不，鲁肃急坏了，心说这怎么办。哎，他一眼看见孔明先生，心说诸葛亮您给说句话吧，您比我们面子大呀，您是客人呐，别让老将军受这样的折磨了。他急忙冲着孔明先生使了个眼色，嘿，这位孔明先生可真好，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连眼皮儿都不抬，右手拿着这鹅毛大扇，左手啊就捋那扇子铃。他可真消闲，大帐里你爱怎么乱怎么乱，与他无干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子敬有点生气，心说孔明先生您不对，您再怎么说是这儿的客人吧，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今儿个都督一怒要把黄老将军给打死，这怎么算呢？哦，看来这不是关羽张飞和赵云，要打他们您早急了，合着我们江东这打死一个少一个啊。哎呦，子敬想到这儿看了看都督，心里说，都督您赶快下个令吧，别再打了，再打黄盖老将就活不成喽。子敬一看周瑜呀，站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浑身直抖啊！看都督牙关紧咬，紧锁眉峰，他头上的那指甲铃微微直颤。看来都督是气的，其实哪儿啊？周瑜都督是疼的。疼黄盖，那每打一棍打在黄盖的身上就如同打在周瑜心上一样，可是他怕有人看破他们的巧妙机关。卢子敬看看都督那样，他也有点担心，我要过去一说情，都督会不会火了啊，把我摁那儿也打一顿。哎呀，打就打吧，我连情都不说了，干脆我替老将军领行得了。想到这儿，腾腾卢子敬几步过去，扑通他就趴在黄盖身上。都督棒下留情，卢肃愿替黄盖将军领行，打我吧。都督轻轻吐了一口怒气，哼，若不是鲁肃先生领行，焉能将黄盖饶恕，斩打五十，那五十军棍全且记下，待破曹之后再重罚于你。散炸，啪，把袍袖一抖，腾腾几步，周瑜进了寝帐了。到了寝帐之中，周都督的眼泪呀、就止不住了，哭了，疼黄盖疼的。大帐中的文武一看都督怒气冲冲的走了，大家这才轻轻吐了一口气。可把曹操派来那俩诈降的蔡中蔡和吓坏了，魂都出窍了，这俩站在那儿那腿都木了，怎么回事呢？他们俩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厉害的将帅。我的个天哪，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咱俩在这儿卧底可得格外小心，稍有疏忽啊，嘿嘿，周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呀。不说这俩在这儿哆嗦了，那些众将呼啦过去就把老黄盖给扶起来了。黄盖已经昏过去了，他们搀着溜了半天呢、 才缓醒过来，这儿急忙把老黄盖给送进他自己的大营。那些文官们一个一个低头耷了脑袋都溜达了。最后孔明先生也站起来了，把手往后这么一背，溜溜达达解大帐出来，叫着那两个小童儿走啊，回船上去歇息。孔明先生也走了，鲁子敬急忙跑到了黄盖大营前来探望。哎呦，这军校正在给老黄盖上药呢。黄老将军是一阵昏迷一阵明白。鲁子敬到这儿看了看，哎呀，打的伤太重了，这五十军棍把腿上有五寸点大小的一块肉给掏下去了，打得真狠呐、啊！子敬这个气呀、啊，都督让你们打，你们就轻么悄的打两下得了呗，怎么这么打呀？子敬再看扶持黄盖这几个军校，那都是老将军的亲随呀、啊，眼睛都哭红了， 哼，还不如我们替老将军挨这顿打呢。都督，心太狠了。 子敬怕他们乱说，告诉这几个军校，你们要好好扶持老将军，如果老将军稍有差池和意外，我拿你等试问。这几个军校一听，子敬先生，你拿我们试问干什么？您劝劝都督少打老将军两下，不比这强吗？少废话。子敬说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然后又告诉一声，谁也不许来随便探看黄盖将军，让他好好养伤，来人不许让他进来。哦，鲁子敬说话真算数，哎呦，那叫赞军呢、啊、按现在话来讲，总参谋长说话不灵能行吗？吩咐完了，子敬回到大帐里边，越想越生气，真是怪，这是怎么了呢？都督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老黄盖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子敬想来想去呀、啊，最使他生气的就是这孔明。你说你怎么一声不言语呢？不行，我找他去。气得子敬跑江边来，腾腾腾上了船了。孔明先生一看啊，子敬你来了，来了，坐下吧。嗯，不坐。哎呦，子敬因何面带不悦？鲁肃这气面带不悦，我能高兴得了吗？先生，你今儿做得太不对了。孔明愣了，我怎么了？在大帐之中，我家都督怒责黄盖老将军，你怎么不给说个情啊？我们都是都督的部下，谁也不敢直言苦谏，怕气恼都督，可你是客人呢、啊、你要说几句，那比我们的面子大得多呀，你怎么会一声不响呢？难道我们江东的人打死一个少一个不成吗？子敬话刚说完，孔明先生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子敬，何必前来与我相戏？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子敬一听，什么相戏？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我说的是真的。什么真的？子敬，你就没看出来这是都督定的一计吗？我怎么解劝？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呀。都督准备要大败曹兵，在败曹兵之前，他很可能想派一个细作到曹营去诈降卧底，轻易跑到曹营，那曹操奸诈无比，怎么能相信呢？只好用苦肉计，我孔明怎好相劝打扰呢？哎呀呀，孔明先生几句话，子敬心里呼啦一下子全明白了。嗨，多谢先生指点，可不是吗？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可子敬心想，都督您这事儿办得太严密了，怎么连我一声也没告诉？

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一块钱四个，摆个地摊。但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着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烂泥巴都挺脏的，谁要这个？要你没磕开的，要你整的。还有这假花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一块钱四个，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彩荷广场那儿，哎，我在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一毛一块，一毛一块啊，说点心大块糙糕，糙糕一毛钱一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一毛一块，一毛他也不看过，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一毛一块，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就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掏给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那手里找点纸，来点纸就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回去了，把玻璃盒点心先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点，先吃点，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吃，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吗，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这多少钱，一毛一块，这个呢，这大块都要，都要，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我拿出来就这么点，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啊，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偏东别买啊，卖人参的七块钱，机灵野山人参七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钩，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痒啊，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拖着盒干嘛，吆喝这么大一纸盒子，带零钱的算来着了啊，买的假玉方便去吧，先治猫肉5毛钱一份啊，冒个样，假传秘方，假传秘方，

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 恭祝北京 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档节目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呼吸系统，特别说了这个呢时病，季节流行病，呼吸系统秋季发病的人员特别多，感冒了，发烧了，咳嗽了，鼻炎加重了，一些有旧疾宿疾，老病有病根的人坏了，加重复发了，特别是老慢支、哮喘的人，一加重怎么样？上不来气啊，睡觉不能躺。这个病，然后我们所以为什么谈到首先第一字通，如其呼吸系统，它是喘气儿的，必须得通畅，哪儿堵了喘气儿不匀实，然后有鼻炎。那怎么办？鼻息肉怎么办？那得张着嘴呗。那张着嘴睡觉，你说能舒服吗？哎呦，早上一起来口特别干，它必须得通。这个哮喘呢，复发和加重。这不是说三方面吗？高发期就说的季节性病，加重期、复发期就说的那些有宿疾的人。所以，怎么要解决这些？你得按照规律来办事儿。如果按照咱们这规律来办事儿，你夏天，夏天阳气足啊，阳气足啊，就去湿邪呀，湿也好，痰也好，不是湿邪吗？你湿邪什么时候把它清理最容易啊？最简单的，效果最好，夏天的，所以冬病夏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跟这个哮喘病，秋冬容易复发的加重的这些病。所斗争所取得的经验之谈，你按着规律办事，你成功率就高，你就不费劲，就简单，减少呢挫折和失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四季养生，把它串起来，不是说这个一朝一式，一朝一式只能治一些临时病，简单的病。一些老年一些疾病它是什么呀？这个寒热交错，虚实并见，阴阳不调，一团乱麻，你线条必须得清晰，是吧？你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还不得病呢？得病你最起码弄清楚了，是吧？我从哪着手啊？目标不清楚，所以脚下步伐就乱逃，有病就乱投医了。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些？一个是清，就是清理体内垃圾嘛，病邪嘛。一个是防诱因，肾的事儿，穿半截筋儿。从中医来说，那么是呢，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这个肺通于秋， 啊，它属于金啊，在五行当中它属于金啊。那按照相生相克这个关系来讲，金生水，金是肺，水呢，水是肾。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喘气儿啊，要喘长气，就人是吧，禀赋于父母啊，这是先天啊，但是呢他得需要以后天的不断的给养，他得不断得到肺气的下降和肾气要相接相通，这就对了。所以要从肾来调理啊，这是调理的根儿，肺脾肾。所以这对于老年一些疾病我们就清晰了啊，你什么症状什么特点啊，我说的咳嗽，一咳嗽坐着不动像好人，一动坏了就露馅了啊，一咳嗽上面咳嗽下边自动化了啊。肾思二变嘛啊，什么叫肾思二变？思当公司讲，思当管理讲，他负责说你大小便正常不正常，他是肾气控制，就像年轻时候一样，年轻时候能憋住尿啊，一尿尿的特别有力，那到了老年人结个小便得站半天酝酿半天，尿也无力，跟漏房一样的滴滴答答，这就说明肾就不好了。这个为什么提倡综合法？哎，大家去悟去啊！你看初期可能是一脏，就一个脏出现故障，为什么要提倡早呢？是吧，很多人的咳嗽啊，很多人的哮喘气管炎怎么得的？就是因为感冒啊，还有包括鼻炎，那最后落下，感冒好了，烧也退了，鼻炎落下了，啊，所以事情啊都是，啊，你说简单和不简单，出病时候简单，病邪也简单，症状也简单，啊，涉及的啊身体的部位器官，啊，也比较简单，所以这时候你把它清理，大家说了这道理啊机理我们明白很多，哎，你能不能说点？是吧，有效的方法，比如一开始咳嗽我们刚一发现，我们可以按这什么呢，脚孙穴，它的位置啊，就在我们耳朵尖儿。有人把耳垂当成尖儿了，错了啊，尖儿是在上边贴着耳朵尖儿的头皮头部啊，这我明白了，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耳朵嘛有上边有下边，上边为尖儿，我们把那个耳朵呢贴在头上，正好呢耳朵的最高点就叫耳尖，贴着最高点的头皮那个穴就叫脚孙穴。那么就说我们这个穴发现了它对咳嗽特别有效，临床啊验证了啊，确实不错，特别是一开始的咳嗽，这句话我前面加个定语，一开始早发现吗？早调吗？按这个，怎么按呢？可以就是用这个食指，啊，把食指蜷起来，啊，用这指关节，哇，一摁很痛，那就找对了，是吧？那就找对了。所以这穴位怎么找着？找对了，按上去它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每个人还不尽相同啊，病轻病重，病的性质不同，啊，它也有感觉不同，大致上。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胀，有的是酸，有的是痛，啊，你再摸摸别的地方，感觉不一样，哦，就是它了，啊，这就清楚了，啊，其实按这个穴位，哎，还用不得多长时间，啊，不过十分钟八分钟，有效，有的人效果还非常的好，是吧？你像这个，我们学一手嘛，这是一个啊，这个大家呢，要把这些方法。要把它记下来，方便说自己偶尔咳嗽和周围的人呢，或者家人呢，你都可以用啊，这不用花钱，是吧？这简单的不得了，不需要这特殊的设备，不受环境条件的限制，是吧？随时都可以做。还说按一侧按两侧，你几个耳朵？俩耳朵，对呀，两边都去按。而且按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大家就体会体会啊，它不仅呢。对这咳嗽哎有着效果。我还发现什么呢，是吧，我在发掘啊发现这个穴位的时候，我自己自身才去体会去。 自己前去验证去。你比如说按右边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就是咽喉部，哎，马上呢，哎，这右侧，哎，原先是发紧，哎，一按完之后啊，就感觉到，是吧，轻松了，哎，是这种感觉啊。大家去啊，验证验证，细心的去体会体会。所以为什么我说呢，两侧都要按呢？一侧有个十分钟八分钟就行了，可以自己按，是吧？也可以别人给按，哎，躺在床上，是吧？也可以，哎，自己按，自己掌握这个力度啊、轻重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方法，大家记住。另外还有什么？是吧？我们把临床用的特别有效的、简单的啊、方便的都给大家提供出来，啊，用这个磁贴在哪哈呢？贴在我们的天兔穴，又是一个穴位。这个天兔穴在哪哈呢？这个天兔穴呢，就在人体的缺盆这个位置，喉结知道不？就嗓子那儿有一个骨头，是吧？男同志特别明显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它下边两个锁骨中间，在两个锁骨中间的上边，在喉结的下边有一个坑，有个窝窝，啊，所以这医学把它称为叫缺盆，是不是？就这窝窝，哎，这就叫天突，天地的天，突然的突，天突穴，给这儿搁一个什么呢？哎，给搁一个磁，啊，这个效果不错，这个我们也非常啊好用，而且通过验证，哎呀，说这个方法太简单了。那有的人吃了两三个月这啊咳嗽药他也没好，还没想到用这个两三天啊，逐渐的咳嗽有时候就痉挛的，咳嗽是痉挛，哎，这个磁它有解痉挛的作用啊。咱们说清了这个方法它为什么能够见效，是吧？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磁，是吧？具有呢解痉挛啊，镇痛镇静啊，消炎消肿啊，啊，你看看这优势还不少。那这样呢，那些效果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啊，特别简单，简单不简单？大家说，是吧？非常的简单。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把这个磁啊贴在某一个部位，啊，一般它有一个时间，嗯，啊，什么呢？一般不超过五天。然后有效果，啊，有的就是三两天就见效。那慢慢的就轻了啊，减少了程度，减少了次数，减少了，那后来哎，不知不觉就不咳嗽了，是不是？这个说到这儿啊，还有的人一天凉之后，这慢性咽炎又犯了，加重了啊。过去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偏方，是吧？特别简单，知道是什么吗？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什么呢？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叫伤湿止疼膏，知道吧？啊，知道啊，很多人呢，胳膊腿疼啊，关节啊，啊，都贴过，啊，因为贴完之后呢，见点轻，哎，一般的搅个四方块，是吧？你就是也贴在这个天兔穴，位置大不大？不大，你缺盆那有多大呀？一公分半吧，方块的。你说我弄个圆的行吗？行，圆的也行，是不是？哎，你别太大了，贴着不好看。哎，也太大了之后也贴不住。哎，就在这个穴位上。啊，有些人的慢性咽炎好了，为什么？为什么好了？风湿膏。所以这个慢性咽炎，很多人也是把它当成火治。它为什么不好？它老当成火治。所以我们把这些方法都告诉大家，它不是有火的吗？有。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痰湿，你看看有时候卡在那儿，是不是有痰？啊，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汉代张仲景称为叫梅核气，痰嘛，痰是湿邪嘛，你怎么用去火的药？是不是它能见效吗？南辕北辙了，是吧？有没有有火的？有火，慢性咽炎有火的是急性的，啊，只占呢这个十个人只占一二。而且有火的是肝疼，哎，它的特点不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去啊，为什么我现在很少说这个偏方， 啊，有的人呢是不管自己啊，啊适应不适应。我们为什么前面讲一个方子要铺垫，是吧？很多的基础知识，就怕大家乱用，啊，这回清楚了吧？属于有痰的，我们就带一句，啊，讲到咳嗽嘛，还有两个呢，啊，简单的啊偏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川贝母，啊和梨，啊这两种原料，是吧？我们把梨洗净了。啊，在梨的上三分之一，把它切一刀，哎，正好露出这核，核的边儿，哎，我们用勺把它这个梨核啊给它掏空了，啊，哎，弄四五个川贝母啊，有的人呢直接就把它四五粒就搁在这个梨掏空的这个当中了，啊，有的人干脆我就把它压成面儿，哎，上锅蒸，是吧？连面啊带梨我一起吃，行吗？行，啊，那中药丸那不就是吗？粉碎了就吃吗？是不是啊？啊，没问题啊。把梨盖盖上，盖上以后搁在小碗里，是吧？然后蒸米饭、蒸馒头，上锅蒸。啊，米饭熟了，馒头熟了，哎，我们就吃。注意温吃，啊，温吃。说吃几个一天？一个到两个，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款冬花，那12克，啊，泡水喝，啊，这个第一个方子呢，就梨加贝母是治梅痰或者黄痰的，注意啊，这个一定要记清楚，是吧？这个款冬花12克，是吧？代茶饮的，啊，是白痰，啊，这个有区别。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9月21日、22日、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哎，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咱们今天交流交流。 哎，我呀是从年轻就爱听这广播。 哦， 您这节目开多长时间呢？我几乎就听了多长时间了。从您一开始说泡脚我就泡脚。 呵，好， 泡到劲儿了。冬夏春秋 一年四季， 逢年过节我都泡。 坚持的好， 因为我原来就脚凉找不着办法，后来一听您说，哎，我就提醒我了，好像 泡了多长时间脚热了？ 没泡多长时间脚就热了，因为泡完了就赶紧钻被窝啊。 对呀， 它就热了。 热了。 原来那脚啊凉的，你不知道往哪搁好，也睡不着觉啊，它一凉。 你算说对了，影响睡眠。 我呀。给泡脚的好处我就不说了。 哎，再说点别的。 我呀，出了一次疱疹吧，后来我就用咱们那个啥，那个疱疹末期快好了时候，完了就用那个茶过完了，抹的那身上那疱疹上哈，哎，抹了2天，就一点后遗症都没留下，特别好，李老师。 恭喜恭喜！ 哎，我还没听说过人反应呢。 你这个是发展了，用的活了啊！ 还是真好。 嗯。 我喝过茶酒。 嗯。 我是那个就因为腿疼，腿膝盖疼，完了我抹。 对。 现在我的主要问题，我跟你说 说。来说说。 一个是啊，这两个小腿跟脚心都抽筋儿。右脚呢脚还走偏，就觉着别扭，你穿鞋就觉着别扭，它走偏吧，还甩鞋，穿着不舒服。 三叉神经疼。 哦、no. 嗯嗯， 我呀本来就是那个高度近视，这三叉神经疼呢就得吃那西药。 嗯嗯， 吃那药啊还对我这眼睛有影响。 你看， 所以我现在就想跟您讨教这个，不知道怎么办 好。 好 了，我听明白了。哎，你看啊， 哎，我说说哈， 哎，我说您听着啊，您是不是右腿啊不灵便呢？ 对， 好，这是一啊， 是右腿。 哎，好了，您的三叉神经是在这个左侧脸呢，是右侧脸呢？ 也是右边，都是右边。 哦，都是右侧。哎，好嘞， 嗯， 我听明白了啊。下面我给你解释，您听着好不好？ 哎。 哎，好的啊，这个我们说一说啊，小腿儿，我们这个两条腿吧，如果我们出现了跑偏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表现在临床的症状是腿的啊症状，实际上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根，这个根在哪儿了呢？根据我们的临床去发现了很多人的腿部的毛病，不是腿造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腰造成的，这是一个，这一提醒大家注意。二一个呢，假如你出现了走道跑偏，这可不是腰的事儿了，这是小脑的事儿了，明白了吧？比如说像您这情况，我们知道了，找出这个根源了，那我们就得说方法了。那个方法是什么呢？哎，那就是我们要按什么呢？如果右腿跑偏，那就是我们左侧的脑部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按半边头的时候就按的对侧的，右腿不好按左侧，左腿不好按右半边头，这个您听清楚了吧？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哎，好了，这是第一。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吗？就是我们这个大脚趾啊，这个趾的肚，它就是我们头的反射区。这个大脚趾肚有什么反射区啊？有大脑，有小脑，其中还有三叉神经的反射区。大脚趾你要经常按呐、搓呀、揉啊、敲啊，是吧？抻呐，不仅要解决我们头昏了、头晕了、头疼了、头上的一些疾病，包括神经的、血管的。同时呢，你就没有这些病，啊，你一可以起到预防，二你可以增强记忆力，促进脑部的血管啊循环，啊，非常有好处。这个三叉神经呢和你这腿呢，我们都给你讲了。另外呢，就这三叉神经还可以使用什么呢？我们的磁宝，我们把磁宝贴在什么地方呢？贴在你发病这一侧的耳屏风。耳屏风上，耳屏风这个地点呢，正是我们三叉神经的根儿。这三叉神经痛，这个痛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早一点控制它。啊，一旦它发展大了，火山爆发了，再嫩非常困难。刚出现不好的时候，你及时的采取措施，把这个磁宝贴在了青宫穴上就可以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些个都是神经的问题，对吧？我想喝那酒管事儿吧。 啊，可以，而且你那个局部也可以摸，也可以喝。另外还有一个，你也可以配合我们一些维生素，比如呢 B1 啊 B12 啊，这都可以，好吧？ 哦，吃点这个。 哎，对，都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病啊，一个是危害性啊，就是疼痛症状表现比较强烈，让人呢这个忍不住。二一个呢，哎，他这个恢复慢，特别是啊，你要保持着心态情绪的稳定，是吧？你越着急，他发作呢越严重，疼得越厉害。 哎， 所以啊，注意什么要保温呐、别着急啊、别生气呀、另外一定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哎，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综合的方法。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好吧？好，再见，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过秦皇墓》。 古墓成苍岭，幽宫向紫台，星辰栖耀阁，河汉九泉开。有海人凝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 唐玄宗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15岁的诗人王维离开了自己位于山西蒲州的老家，赶赴长安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当他路过位于骊山附近的秦始皇陵的时候，目睹高大的墓冢，联想起秦皇过往的事迹，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古墓已经化作一座苍翠的山岭，秦皇的陵墓如同王宫一般雄伟，日月星辰间隔排列在坟墓顶上，宽广的银河横跨在天空之中。传说在秦始皇墓中有水银做成的大海，却无人横渡，有黄金雕刻的鸿雁，却不会飞翔。松林间传出阵阵风声，仿佛有人在发出哀怨，伤感的叹息。秦始皇陵的位置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骊山脚下。这座陵墓从公元前259年开始修建，由当时的丞相李斯担任设计者和监工，先后征集了80万民夫，花费39年时间方才竣工。在陵墓的主体之外，分别修建有两层夯土城垣，象征着秦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及咸阳城里的皇宫。墓冢位于内城的南部，高约51米，周长近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除了主体墓冢之外，地上原本还建有大量宫殿，用来存放奇珍异宝。在陵墓的四周，另外修建有大量不同形制、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如此规模庞大又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人们无比熟悉的秦始皇兵马俑，其实只是秦王陵的陪葬坑之一。目前已经探知的陪葬坑数量达到400个之多。除了兵马俑坑外，在1998年前后，考古工作者又在陵园东南部的内城与外城之间发掘出了一个石甲陪葬坑，其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头制作的头盔、铠甲和青铜制成的战车配件。特别是这些石质铠甲的加工工艺，比兵马俑采用的泥土烧制工艺要考究和精细得多，显示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至于秦始皇陵的主体部分，出于文物保护的角度，至今没有进行发掘， 尽量维持了2000多年前秦始皇下葬时的状态。这个主体墓冢，也就是王维诗中提到的那个，已经变成苍翠山岭的古墓。希望在未来，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提高，在妥善保护的前提下，能最终将这座主陵墓打开，让后人一睹秦始皇安息之地的模样。本诗创作于王维进京赶考途中，只不过他的科举考试并非一帆风顺，在写下本诗的6年之后，他才勉强考中了朝廷的进士。和王维之后众多出色的诗作相比，本诗显得有些稚嫩，也比较缺乏深远的立意。不过在对景物的描写和诗句对仗方面，本诗仍然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要考虑到这是出自一位只有15岁的少年之手，还是非常难得了。最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苍岭，幽宫向紫台，星辰栖耀阁，河汉酒泉开。有海人凝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市百货大楼63周年庆震撼来袭，9月21日至25日，服装服饰满300送180，会员享满2000加赠100，更有4级满额惊喜，注册新会员现金红包、冰箱贴免费领，千余款特惠商品92.5元起。王府井百货大楼，梦想新传递。 11长假想出游，可是还想买家电怎么办？ 去国美啊！国美11黄金周中秋提前开抢了，9月21日至24日全程启动，大牌聚会震撼来袭， 11出游提前购就到北京国美。 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切卡累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到店即可领取场庆惊喜。 3131买三送一， 途虎养车轮胎买三送一，正品轮胎买三送一，另有精选轮胎99元起，原厂直供轮胎就在途虎养车。 你知道吗？董9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9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9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9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9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9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